户籍记第十七章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吩咐司祭亚郎的儿子厄勒阿扎尔，叫他将一切火盘从火堆中取去，把炭火散开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圣的，以这些犯罪丧生者的火盘打成薄片，用来包盖祭坛，因为奉献在上主面前的火盘已成了圣的，给以色列子民当作鉴戒。厄勒阿扎尔司祭便取出那些被火烧死的人献过的铜火盘，叫人打成薄片，为包盖祭坛用，为给以色列子民当作警戒，为叫凡不是出于亚郎子孙的俗人，不应前来在上主面前献香，以免和克拉黑及他的同党遭受一样的不幸。他全照上主见梅瑟对他所吩咐的做了。次日，以色列子民全会众抱怨梅瑟和亚郎说，正是你们害死了上主的人民。当会众集合反对梅瑟和亚郎时，他们二人转向会幕，看云彩遮盖了会幕，上主的荣耀发显了出来。梅瑟和亚郎遂走到会幕前面，上主吩咐梅瑟说，你们快离开这会众，我要立即消灭他们。他们遂俯伏在地，然后梅瑟向亚郎说，你快拿火盘由祭坛取火放在盘里，添上乳香，快拿到会众那里去，为他们行赎罪礼，因为愤怒已由上主面前发出，灾祸已经开始。亚郎遂照梅瑟所吩咐的拿了火盘，急忙跑到会众中，看灾祸已在人民中间开始。他遂添上乳香，为人民行赎罪礼，站在死者和生者之中，直到灾祸止息。在这次灾祸中死了14700，为克拉黑的缘故而死的人还不在内。亚郎于是回到了会幕门口梅瑟那里，因为灾祸已止息了。上主训示梅瑟说，你吩咐以色列子民，叫他们每一家族拿一根棍杖，就是每一个领袖为自己家族拿一根，共12根棍杖，把个人的名字写在自己的棍杖上，但在勒位的棍杖上要写亚郎的名字，因为为勒位的族长亦应有一根棍杖。你将这些棍杖放在会幕内，放在约正前，即在我与你常相会的地方，谁的棍杖开花，谁就是我所拣选的人。这样，我就平息了以色列子民在我面前抱怨你们的怨言。梅瑟于是告诉了以色列子民，他们所有的领袖都交给了他一根棍杖，每一家族中每一个领袖一根，共12根棍杖，在他们的棍杖中也有亚郎的棍杖。梅瑟就将棍杖放在约幕内，放在上主面前。次日，梅瑟进入约幕内，看勒位家族的亚郎的棍杖发了芽，不但发了芽，而且开了花，结了成熟的杏。 梅瑟就由上主面前取出所有的棍杖，给所有以色列子民观看。以后，个人取回了自己的棍杖。上主对梅瑟说：“收回亚郎的棍杖来，放在约正前，留给叛逆之徒，当作鉴戒，为平息他们对我发的怨言，免得他们死亡。”梅瑟就这样做了，上主怎样吩咐他，他就怎样做了。以色列子民对梅瑟申诉说：“看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完了，我们全完了，凡接近上主帐幕的都该死，我们齐部都该死。”